好啦，剛才我哋講嗰隻船咧就好簡單咧，就是、一隻船咁樣，佢突然間就即係啲人唔見曬啦。咁隻船仲喺度噶嘛？係。咁啊 OK 啦，咁啊你可以有好多呢啲即係唔同嘅解釋喺度啦。咁但係呢而家呢個古仔本身咧就真係神秘之嘢啦。 嗯。 咁係咩咧？就係、是、鬼船。 係。 咁呢個鬼船嘅傳說咧，就竟然係去到二十世紀嘅。咁、 嗯、 嗰個發生嘅時間咧，就應該係十七世紀啦。 嚇、嗯 啊，就嗱、如果你有睇呢個《加勒比海盜》咧、 嗯， 其實你就會記得有一集咧，就講嘅船咧，就好多啲即係草木啊，即係成隻船好似即係根本唔係船嚟咁樣，咁、 嗯、 啊撞到啲加勒比海海盜咧，就跟住發炮啊嘛。係，咁嗰隻船咧就係飛行荷蘭人嚟嘅。 嗯哼，係。咁名叫飛行荷蘭人 ，Flying Dutchman 啊嘛。係。咁如果你聽歌劇嘅咧，就係、是、華格納有一隻好著名嘅歌劇咧，就係、是 嗯、 即係講呢個故仔咯。咁佢寫呢個歌劇嘅原因係點解咧？就同我哋今日遇到嗰個情況一樣，即係琴晚情況一樣。佢就一晚咧，佢好 Q 窮，俾人追緊債。咁、 嗯、 咧就突然間有一晚行嚟閃電， 嗯、 就令佢諗翻起佢以前搭嗰隻船，喺個怒海嗰度嗰個狀況嚟嘅。咁因為佢睇過一個即係海獵啦，一個德國詩人一本即係短一個短 海獵， 就係、是、講呢個古仔嘅嘛。 嗯、 就係話咧，就喺呢、這個應該係喺。十八世紀嘅時候啦、 嗯， 就有個荷蘭嘅有一隻荷蘭嘅船， 嗯、 就係、是、往返呢個荷蘭同埋印尼嘅、 嗯， 因為嗰陣時其實荷蘭已經佔領咗部分嘅印尼啊嘛，咁咧就遇到大風浪， 嗯、 即係我哋琴晚即係今朝早見到個情況啊，咁佢咧就做咗一樣嘢好唔應該做嘅説話，佢、 嗯、 就唔好似幾度頭先講啊，除咗條褲，佢係鬧。鬧咗個神， 係講粗口添， 係講粗口。咁、那個事發地點咧，應該喺南非嘅好望角嗰度。 哦， 嚇，咁嗰度其實都相當之風高風險嘅。 係啊，係啊， 嚇。咁咧就跟住咧就被詛咒啦。 嗯。 咁咧佢咧就佢又話咧，我死都要帶住呢隻船咧到呢個審判日。 嗯哼。 咁咧就嗰隻船跟住點樣咧？跟住船咧就消失咗啦。 嗯哼。 咁啊！事發之後好多年咧、 嗯， 有不同嘅人啦，不同嘅人喎，喺、 嗯、 海上見到呢隻船啊， 即仍然在大海航行中， 係不斷見、啊、不斷見到呢隻船， 不過就冇拍岸。 咁咧就嗱，我哋一開始所以點解我哋要講嗰個複雜嘅海市蜃樓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就喺1842年嘅時候咧，即係八月啦，八月初。咁、 嗯、 呢個喺呢、這個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嘅，就一隻係英國嘅船咧嘅、 嗯、 軍艦啊，就喺南非嘅海岸附近嗰度咧，即係而家講緊好望角嗰個附近嗰度咧，就見到隻船。咁、 嗯、 呢個就即係最大鑊呢樣係日光日白啊，唔係日光日白喺晚上九點鐘、 嗯， 就見到隻船。見到隻船點樣咧？見到船咧就起咗帆啊。 嗯， 就行緊， 嗯， 咁但係最大禍係咩咧？啲人全部一睇到就打曬冷震， 嗯，就係嗰架係 啊，唔係啊，冇風， 冇、嗯、風，但係揚帆喺度飛， 即係揚帆即係船行緊，行 Q 緊， 即係個帆都仲好鼓，俾風吹到好漲嘅， 係啊，咁佢哋咧，即係最另外一個最大，即係船係迎頭。跟那隻船行緊埋嚟， 係好近咁 樣相撞啊！咁咧就去到即係臨咗前，隻船唔見焦咗。 嗯，係。 咁咧就呢個就係所謂嗰個飛行荷蘭人呢個最經典嘅航海故事嗰個， 即係一個 神話 靈異事件。 神話 嚇。嗯嗯。咁樣就呢種咁得人驚嘅事件咧，我諗好多航海嗰啲人咧。都會講咗俾你聽嘅， 嚇、 嗯，因為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喺個大海裡面嗰度咧，尤其是你講嗰個好望角嗰度咧，因為咧其實係嗰、那個三寶太監啊，佢哋係去到嗰個地方嘅， 佢又去到， 係已經去到嘅啦，佢飛咗唔係住過，有人話佢過咗個好望角，尤其是即係三寶太監佢嗰架船。 佢總共有幾架好好重點嘅船。 寶船啊，佢就 係係。咁佢喺嗰度咧，因為佢基本上咧，即係對於當時嚟講咧，佢去非洲嗰度咧，就唔係咁即係唔係咁難噶啦，就已經即係有個記錄咧，就之前都去過嘅。咁但係沙普泰鑑咧，其實有個傳說啦，佢喺度其實佢揾人噶嘛，尋人之餘嗰陣時候咧，咁啊 揾啊呢個魏文帝開咩個咩啊？ 係啊係。呢、这個第時我哋可以開嚟講講嘅嚇，包括咧佢喺非洲嗰度都攞到個禮物咁嗰啲咁。 長頸鹿 係啊，係大家都知啊，即係咧，即係好多人都話麒麟就應該係嗰長頸鹿嘅。咁啊，佢喺個好望角嗰度嗰時候咧，即係基本上咧，咁佢就喺嗰個大島嗰度咧，即係裡面嗰度嗰個叫做咩啊？莫桑比克係咪？嗰個附近嗰度咧。咁啊，而家就留低咗一大批嘅嗰啲華僑啊，咁都好多人都話就應該咧就係呢船隊嘅嗰啲後裔嚟嘅，同埋佢又即係佢又亦都拜嗰個天機啊，即係阿馬祖啊，咁啊就將嗰個文化咧同嗰個叫非洲嘅一啲古老嘅嗰啲文化咧結合咗嚟嘅。咁啊，所以佢去到嗰個好望角嗰段咧，留翻嗰啲遺跡咧，我哋其實應該要發掘噶。我哋即係對於中國嘅歷史咧，尤其是航海史咧，即係點樣即係去到咩嘅階段？因為嗰個係一個，如果佢真係越過咗嗰個密切倫海峽啊，去埋海好望角嘅話咧，咁啊，依個咧就基本上歷史上咧，其實都會變成咗佢係。 第一個環遊世界， 航海史咧原來係東方 領先過西方， 係領先過西方 嘅原本嚇。咁但係佢而家講呢個咧就係一個維持咗成幾百年嘅，二百幾年啦，嘅海上嘅神話嚟嘅。 你因為1842年咧就已經係高峰期嚟㗎啦，係喺嗰個叫做係海洋化業啊殖民文化咧係踏入嗰個叫做係。開始就去到嗰個叫二十世紀初，19世紀末嗰陣時候咧，咁樣嗰個時期，所以佢呢單 case 咧，佢對於航海界西方航海界裡面嚟講咧，就好大單嘅，咁樣所以呢一單咧，即係依一單事件咧，其實好多人都喺度想提嘅。 係啊，咁嗱。究竟有咩人目擊係即係可信咧？咁嗱，如果你隨手即係話見過呢隻船嘅嗰個歷史嘅記錄咧，嗱，我唔係講呢隻船真係存在，係話見過咧，大話成幾十人啊，即係幾十個 cases 啊。咁其中一個最著名嘅 case， 即係最著名嘅個案咧，就係呢個佐治五世啊。咁邊個佐治五世咧？咁如果你睇呢個和尚有懷疑咧，就係佢講嗰個愛德華。佢老豆死咗，就傳遺俾佢。咁跟住佢做咗冇幾耐之後，佢要同一個美國女人離婚嘅女人結婚咧。嗰個老豆就係呢個佐治五世嚟嘅。咁譬如英國嘅皇室咧，咁佢如果喺以前咁，佢有啲咩一定要做咧？就係話佢當佢即係差唔多即係成年嘅時候咧，佢就要去呢個軍隊服役，要當兵啊。咁其中一樣嘢，佢哋最即係大部分人都要做咧，就係去做海軍。咁特別係要一啲比較稍微艱巨少少嘅旅程咧，即係放喺軍艦上面咧，就去鍛鍊佢嗰個 個膽志、 個膽識咁樣。 皇室 膽志。咁呢次經驗咧，就係造就咗佢點解會見到呢隻船個原因嚟嘅。咁就係話佢一晚咧，佢哋即係走去即係當更嘅時候咧，就同佢細佬一齊咧，就咦？望咗冇幾遠，有隻咁嘅船喺度行嚟行去， 因為另外一個事件嚟㗎啦，明啊？係啊，同頭先嗰個英國軍艦咧，另一單事件。 但我懷疑佢見到嗰個具體嘅地點都係大概都喺南非，就係呢個 Cape Town 啊。 Cape Town 咪又係咯，咪又好望角嗰度。 又好望嗰度嚟。咁換言之，即係嗰度咧就長期徘徊即係呢隻船喺度，同埋咧呢隻船佢最大禍就係點解啲人話咧？不是純粹一個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海事，係差唔多同佢撞啊。咁樣撞之後，即係臨走之前，啲船就唔見咗啦。咁又呢個就係嗰、那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咧，啲人喺即係一個稍微遠嘅距離去望到呢個船嘅時候係點樣咧？就係佢俾霧包圍，同埋會發光，尤其是光即係反光嘅情況喺度。咁呢個究竟係一個即係視像嘅幻覺啊，定係還是點咧？到而家都係一個即係 一個謎嚟 嘅。但留低咗好多記錄。 係啦。咁另外一個係咩咧？喺德國潛艇望到佢。咁呢個去到1939年啦。咁換言之咧，呢個係去到一個即係現代文明，即係可以踏入一個科學嘅年代嘅時間啦。啲人都係即係繼續望到佢咯，就係話一個很著名的元帥，就德國的潛艇元帥 Donis、這個就很出名，因為希特拉死了之後，他接受這個是他向這個盟軍投降的、就是他們那個潛艇上面 的 crew， 潛艇裡面的 crew 是望到這個船、 即係亦都認證咗，就係呢架飛行荷蘭人。 咁到到咧就係幾時？即係話呢個係近代咧，係竟然去到1959年，即係大概61年前到啦。就一隻荷蘭嘅貨船咧，就喺嗰度，即係近處個地點。又是話同機幾乎相撞，幾乎撞到呢隻船。咁、一撞嘅，即係一撞嘅時候咧，隻船又係突然間消失咗。咁、你覺得係啲人嘅幻覺啊，定係咩咧？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嗰架船喺度玩嘢。佢特登咧，即係到時到後咧、好似嗰個歷史重演啊。咁而咧就要響一啲即係另一啲船隻啊嗰度咧。是近距離的接觸，就告訴你聽咧，即係我都仍然存在嘅。咁佢裡面咧，即係呢個其實佢做一樣嘢最有趣嘅就係、如果咁近佢接觸嗰陣時候，佢見到佢咧都仍然咧即係揚帆，嗰、個叫 冇風大隻船行到。 咁啊，佢裡面咧其實最重要嘅就係佢見唔見到人咧？佢見唔見到個船員喺上面？ 有啲人話見到。 咁啊，就更加得人驚嘅。咁佢基本上咧，因為到今時今日咧，如果你而家咧，即係因為呢啲事件咧，我諗佢對今時今日咧，佢叫做常常出現嘅話咧，咁我諗好多嗰啲探險隊啊，部署啊，睇幾時咧去老獲翻呢個鬼船，係咁嘅行動嚟嘅。因為佢始終咧，即係響去到今時今日咧。大海仍然又有很多不同的領域都發生了一些很 奇怪的一些事件，有些是人為的，明知是人為的，即是 海盜、那些行動的。有些這些怪異的事件呢，基本上呢一超過了兩三次 的話呢，其實大家都已經一直呢都想過辦法呢，就想將這即係想將呢啲事件咧，就揾個水落石出。 咁嗱，呢度即係類似嘅情況咧，有兩個特點啦。其一就係佢哋好多都係擺喺即係寫落去嗰個船嘅落簿 日志嗰度。 日志嗱，呢個大家唔好睇輕啊，即係唔好話寫落去。其實英國嗰個寫落簿係比較嚴謹嘅，即係佢唔係話即係一啲即係我哋見到咩嘢想乜嘢話。通常是一些集體確認了的一些事件來 的，還有船長要有一種叫認證 的， 因為是他負責做寫的那 個人。第二個是什麼呢？就是很多見到這隻船的人都不老禮，跟著有一些就是瘋了，一些就死了，就是病死了。 這樣就因為這個船長日記那些即非常出名的了、去到未來的時候呢、Star Trek、星空奇遇，我們經常看的時候都是看那個 國克隊長日記、 國克隊長的那本航海日記、星航的日志、那個裡面呢寫得很細緻、很嚴謹，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是一個大的個海洋學科來的、他所見所聞，他的報道呢即全部一定要很準確，時間呢就是摸得很正，它的方位 是怎樣呢，這樣就都會寫得很詳細。何解？因為這樣就是炫耀來的。告訴你我的記錄是我們的那個航海的記錄是這麼認真的。它裡面呢就因為牽涉，尤其是如果撞到這些神秘的失蹤的船突然重現的事件呢，就更加重要啦。因為呢即你會看到他對歷史呢即有很多懸案呢、他怎樣都好呢，他不能夠放棄、因為未到水落石出的時候呢一定要找清楚。 另外一個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佐治五世，他在他自己日記寫了。 咁咧就佢見嗰陣時候，首先係即係個船有紅光嘅。 係。 咁咧就即係亦都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啦嚇，近距離啊咁見到啦。咁所謂嗰個唔好運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個船員，即係話嗰啲係好要走上去上面嗰個桅杆度睇好遠嗰啲嘢咧，嗰陣時仲有噶嘛。佢就朝早十點鐘睇咗之後咧，跟住喺上面搭咗落嚟死咗。 嗯 哼。咁呢個就係佢所謂嗰啲即係。帶來 惡運， 帶來惡運嘅一啲咁嘅事蹟咯 嚇。哦，咁樣就即係呢一個，反而係比個馬利號就更加。 馬利號嗰個就唔係叫做好恐怖，因為好可以好多。咁呢只咧就真係 夠惡啊！ 真係撞邪啦。嗱，呢個唔同咩咧？就係通常如果譬如你見鬼咧，就係一個人見啫嘛。係。但係呢個喺海洋度咧，呢個係集體見嘅。 嗯哼， 係。咁呢個就成班一齊見嘅，呢個就係同我哋喺陸上見到嘅有少少唔同啦。 嗯哼。 咁但係我哋再次去提咧，就係因為我哋開頭已經介紹過，就係嗰個法塔莫加納啦。 嗯哼。 就係你海上係好容易見到幻覺嘅。 係。啊， 咁所以就究竟佢係幻覺啊，定係還是真實咧？咁樣。 嗯。 咁呢個就我諗又唔係咁容易去解答咯。 嗯哼。係。咁樣呢個即係除咗我諗見到呢一位嘅船嗰度，佢有陣時都有一個都做一個方向咧去調查，係咪即係因為咧大家咧即係嗰個叫感染嗰個海洋嘅嗰種氣候咧，有一種叫瘟疫嘅嗰種感染啊，係令到佢會有呢啲幻覺。 即係你上到去就傻傻地啊嘛！ 因為海洋嗰種望即係喺個望松即係嗰種啊季候風裡面咧。帶嚟咗有啲裡面咧，可能有一種流感嚟嘅，呢種流感咧係令到你咧有依種咁嘅錯覺嘅出現，即 係。但係個問題就咁樣啊嘛，因為你去到二十世紀咧，1959年咁樣啦，而家我哋嘅，咁你就好難仲有而家呢種咁嘅問題噶嘛， 咪 個現代嘅醫藥啦，係咪或者即係個管理都成熟好多啦，但係呢個亦都有個相反嘅問題嘅。就係、是、我諗近年咧，如果即使有人見到咧，係唔敢講。 嗯哼， 就等於你見到 UFO 咁樣。 嗯哼， 即係 UFO 有陣時好多人佢見到之後，佢唔敢講，因為驚俾人話傻佬。 嗯哼， 咁我覺得喺近年咧，即係譬如點解1959年之後，大家又好似見到咧，就未必一定係真係冇呢樣嘢。而家啲人見到係未必敢公開講出嚟，佢見到呢啲嘢。 嗯 哼，係啊，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你夜晚喺行下船，你見到有隻船。又不是呢個年代，是另一個年代嘅。咁你而家咁啱講出嚟 咧，咁啊，作為船長如果我見到我，梗係會講出嚟啦。 但係你唔係船長嘛。 O 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即係叫做都係恐怖嘅事，即係海上恐怖事件、海洋恐怖事件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